四更深夜三两呀，日里住暗草听歌唱，当初我大哭热闹，现在让你不爱就散。妈妈把手不离拉扯，记得走到门家的娘， ciri.